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目前对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均按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今年清明假期，北京铁路局将增开19对中短途旅客列车，并将在3月底推出30余条长短途高铁专线，最大限度满足假日期间广大旅客出游踏青、探亲访友、回乡祭祖出行的需求。北京市卫计委22号召开2017年全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年本市新生儿比2015年增加10万人，增长62%。近日，市住建委、市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北京市2017年重点工程计划。在这份大表里，包含230项年度重点工程，总投资约13157亿元。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伤悲，但是 来自于杨采妮《风中的蝴蝶》，蝴蝶为花碎，花却随风飞。听到这首歌，觉得记忆中的蝴蝶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记忆中的翩翩少年。蝴蝶在许多的歌曲当中总是会被赋予很多的意义，一个可以轻而易举被摧毁的脆弱生命，在有限的光阴中展示美丽的源泉。任何事物存在在那里，就会有运转下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即使自身脆弱，也不能掩盖它本身的美丽。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歌曲《蝴蝶》。

你一定很熟悉这首歌的旋律，这是来自于蔚蓝的演唱《回电我》。有这么一种说法，大家听国乐双语的歌曲时，往往会觉得好像粤语版比较好听，是因为按照香港的说法，粤语有八个声调，国语只有四个，而音谱为七个。仔细听会发现，粤语歌用的音和平常说话的调基本是相同的，而国语却大多都要变调才可以，所以会显得粤语的歌音域更广，表现更饱满，感染力也更强。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陈奕迅的歌曲《一丝不挂》。 想摆脱被围绕左右，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是木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得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是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足印也可发展，全为你背影逼我步步

不想清楚为话，就让我再爱一回，你何苦要告诉我他是谁，心在痛痛在身无所谓，像从前爱我我就能不顾一切，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最近阿里巴巴集团的 CEO 张勇受邀到湖畔大学上了一堂课。张勇说，阿里的业务呢常常是分分合合，在外界看不懂的时候把支付宝和淘宝分开了，而在阿里独立发展很好的时候又决定把阿里塞回到淘宝的子宫，后来淘宝就一分为三，成了淘宝天猫一淘。这样分分合合经过了很久，而张勇也在湖畔大学的那样一堂课上分享与阿里命运相关的一些决定和他背后的思考与挣扎。2011年，淘宝被拆分成了三家，分别为淘宝、淘宝商城，也就是天猫的前身，和一淘。当时负责淘宝商城的张勇带领团队经历了艰难的拼搏，最终终于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如今的天猫已经在 B2C 的领域当中成为了绝对的领导者，更成为了阿里电商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一段经历也让张勇坚信，战略是打出来的，而已经总结出来的战略基本上跟你没有关系。他说，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勤奋的人也很多，而既聪明又勤奋的人更多，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世上本来没有路，为了活命你就必须要走出一条路来，而路正是人开拓的。在选人用人上，阿里喜欢的是体制内的不安分者、跨国公司的叛逆者以及能成事的人。曾经一提到淘宝，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一的活动。张勇说，战略是打出来的，别人总结的跟你没有关系，那双十一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吃惊的答案，他说双十一的到来是活命才想出来的。双十一第一次举办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在艰苦的突围当中找出路的时候，东试试看西试试看，那么美国有一个黑色星期五的节日，于是张勇也跟着试了试，后面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为了活命却成为了淘宝的转折。在战略上，我们可能经常讲的是一个清晰的战略规划，而张勇却唱了反调。清晰的规划是课本上讲的，对于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今天或者是以今天向前看， 战略真的是很难被清晰的规划，这里面需要靠的是执着和坚持，但大的走势一定要走对。不过这里面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叫做回头路。有一些东西坚持是向力，当我们轻轻松松地总结一件事情发生的结果时，把它条例性质化、结构化或者是逻辑化，变成一个战略的推导时，它的发生过程就是因为信仰和坚持。张勇说，对于一个大的企业像阿里来讲，必须承认一件事情，花无百日红，没有一个业务是可以一直红的，也没有一个业务可以像正午十二点的阳光一样正当头上。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也都有高峰和低谷的时候，大公司要往小做，小公司要有大格局。张勇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也是阿里一直多年发展下来所积累的心得。在一个企业当中，不同阶段的人对于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的整个引导和培养的想法以及角度更是需要去辩证的发展。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企业，在企业当中属于什么样的位置，在商业当中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我想你一定都在避免着下滑的抛物线。不过只要你格局对了，懂得坚持，未来就算是未知，相信也会充满光明。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挥刀剑断盟约，想死注定成大错。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想死注定成大错。挥刀剑断盟约。成大错。

从1962年起，每年的3月27号是世界戏剧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邀请一位戏剧名流，在巴黎国际戏剧协会的纪念大会上发言。世界各地也都有相应的庆祝活动，与巴黎遥相呼应。戏剧这一古老的文化艺术根植于城市之中，成为城市之光。了解一座城市，不如先欣赏一场戏剧开始。经典969，我是亚威。你最爱的戏剧是哪一部？你去哪个国家看过真正的戏剧吗？ 是我还需要完成， 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有过了爱就不怕了，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